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Welcome to FM Lifestyle, 月生活 This is Chloe. Once again, we meet you on air. And this is Gail, and it's great to be live again after so much time of not being in a live studio. Yeah, that's true.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I should say numerous people, do have the dream, like they would like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nd go to so many places. Yeah. Because, you know, the more travel you do, the more you're going to just feel how diversified the culture and customs might be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My brother one gave me a really good piece of advice. He said, the moment you come back from a trip,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do is book your airline ticket for your next trip. Really? Even if it's 6 months from now, just the moment you come back home, go somewhere and book a new ticket. A person need to know that they have a ticket to somewhere at any given moment. And I really do this today.I came back from Europe and I sat down and I booked another ticket. Wow. Yes. That's cool. Because it gives you hope. It makes you feel that there's something to work hard for, not just for nothing. Yeah, like once a year, twice a year, or if you're lucky, more than two times or three times a year for traveling. Wow, that's a luxury in life. Travel can be just, 24 hours or 48 hours to someplace near, but travel. Yes.You know, today in our studio, we have got a guest. Actually, she is a very beautiful lady.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do envy her, not only because her beauty, but also because her traveling experiences. Yeah. Because she has traveled more than 4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at all the continents.And by the way, actually, he's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woman as well. She used to be the TV host for BTV and CCTV. And then later on, she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a culture company. And now, today we've got her here. It's not because, she's successful in the business sector. It's because she traveled so many places. Exactly. So we're going to just welcome Hua Qi. Hi. Hi, hello everyone. I'm Hua Qi. You can be closer to your mic so we can hear you better.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to the Lifestyle FM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要介绍花期哈，我觉得他的经历非常有意思。首先呢，他会一种可能很多人都不会的语言。斯瓦西里语，斯瓦西里语，非洲很多国家用了这样的一个语言。你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英语和斯瓦西里语。 是的，是的。其实当时也是有很多选择的，就是可以选择日语啊、法语啊、孟加拉语啊等等这些语言。但是呢，因为我对非洲的文化非常的向往，觉得非常神秘，所以我就选择了斯瓦西里语。而且呢，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出国去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非洲，我去的是南非。 哦，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两句？我觉得听起来一定是非常有趣哈，从来没有听过。 我特别喜欢我在中央公园的时候看到的一个长椅上面的一句话。因为中央公园它是有9000多把椅子，都是有很多的捐赠者捐献的，上面就是刻着给自己的爱人呐、给自己的朋友还有亲人一些非常就是带有祝福性的一些话语。其中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Life is best taken one day at a time。 那中文翻译过来应该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可能翻译过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了。那再说一遍，慢慢说。 Life is best taken by one day at a time。 I think it's a good advice. 我觉得这个 philosophy 我还没有特别 get 到它的精髓，要多次体验一下。 Like one day it is like you don't look too far, you don't try to push yourself so far. You think about the small assignments at hand, right? Today I need to do this show. Buy some groceries. And talk to this guy and reply this email. Yeah. It's today. Tomorrow is tomorrow. 好的，那我现在的一个心愿就是听两句斯瓦希里语。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哦，这是斯瓦希里语。 Yes. 还有狮子王里面的那个 Simba， 它也是狮子的意思。还有就是我教你说我爱你吧。Naku Panda。 Naku Panda. Yes, I love you. Remember there was a song, Jumbo, Jumbo, Guana. Yeah, Guana. Yeah. Wow, yeah. 我觉得这个语言很美丽。 对，也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好学的，因为它也是英文字母。 好的，那花七呢，其实不光去过非洲哈，我们刚才说了你去过各大洲，足迹呢是遍布了40多个国家。我觉得现在如果让你再数一遍的话，可能要花挺长时间的。 是的，可能要说完一个节目了。 对，在这样的旅途中呢，一定有很多难忘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把花七请过来呢，也是让他分享这个旅途中好玩的一些奇遇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遇见的人和事情。 好的，其实呢，我平时最爱研究的就是世界地图。然后到每个地方呢，也喜欢收藏一些博物馆的一些 guide。我觉得每一次的旅行呢，它其实都好像是一次生活在别处的一个微缩的一个人生一样的。其实，在每段旅途当中，你会遇见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故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会让你终身难忘的。不管是比如说像我之前就是跟你讲过的一次迷路啊，一次对话，一次早餐，一次邂逅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旅行的一些精髓所在，你才会重新再去思考，去回忆旅行的意义。 我看到花七的照片，其实他很少是这种自拍，就是拿一自拍杆，中国的 traveler 经常是各种自拍，各种这个不同的地方，他很多时候呢都是在记录别人的一种状态，而且不是说我就在那个地方摆拍，从他的照片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一种故事，你能够猜想到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其实在我们决定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决定的，很容易选择我要去哪儿旅游目的地，可是最难选择的是我要跟谁一起去。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最想跟你一起去的人最不合适，或者一般跟谁经常在一起也不适合做旅游的陪伴。 对，是这样。 经常跟谁去旅游？ 其实以前是因为我的工作经常要去到国外去参加一些会议还有考察，所以工作的时候我大概是去了20几个国家。后来我觉得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特别喜欢旅行，就是很多时候也是我自己出去的。像你看到的照片，其实也是我找的路人呀，也是找路人拍的。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有一个旅游的媒体叫 Lonely Planet。 对， 就是世界它是一个孤独的星球，但是孤独之中自有浩瀚。其实你当你自己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有你和别人一起去旅行就是体会不到的一些感受，所有的那些遇到的人和事儿都是特别主观的，而且都是就像一次就像一幕一幕演出一样，就是一次性的，不会再重复的一些经历。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刚刚你提了哈，一次早餐呐、一次什么什么，一次什么什么，我听到了邂逅两个字，所以我特别想听这段故事。 我觉得邂逅可以是和很多不同的人邂逅。很多人都会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其实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匈牙利的时候，在巴拉顿的湖边，我就看见一个盛装打扮的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太太坐在长椅上，然后我就对她很感兴趣，我就走过去就是跟她讲，我说你在看什么？你猜她怎么说？她说我在看时间的流逝。 哲学家。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最美好的几次旅途可能都是因为比如说和你一起去的人，或者是你遇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才会让你对那个地方印象深刻。 嗯 比如说就是像我之前提到的在缅甸，其实也那次也是我和你们外语台的一个主持人一起去的。 嗯， 他呢是因为第一次去缅甸的时候有一个导游接待了他，而且他觉得非常满意，所以我们第二次再去到缅甸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导游推荐给我们。但是很不幸的是呢，是他在一次车祸当中就是去世了， 导游去世了。 对，所以我看出来我那个朋友就是对这件事情还是挺念念不忘的，所以我就是跟他建议说，我说你是不是想去看一下他的家人，是不是就是对他还是很牵挂。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通过酒店联系到了这位导游的家人，我们是专门到这个缅甸的导游的家里面去串了个门去看了看。并且我觉得在这个回忆就是还是挺难忘的，他们家里人呢就是非常的热情，请我们在家里面吃了一顿饭。因为缅甸它是一个佛教国家嘛，就是他的民风特别淳朴，人都很善良。我记得他们仿佛就是把一年当中最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准备上来了。我们就是表达了一下我们的心情，就觉得很遗憾呀，就是觉得他作为我们曾经的朋友，就是带给过我们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想就是来看一看他的家人。这一段经历我觉得也是还是蛮难忘的，所以就是每次再想起缅甸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早晨升起的非常美的热气球在千庙之塔的那个蒲甘，我同样也会想到这个非常有人情味儿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和我遇到的一张一张非常淳朴的脸。 Yeah, that's very true. People say one place reminds you of one place is because the people over there. Mostly, I think. Yeah, it's not because the beautiful sceneries or the food. Definitely, they're part of the memories. But the most, the deepest or the most sweet memories always are about people. I totally agree with it, especially when you mention a very intimate family experience. Yes. Somebody invites you, and I think all of us who love to travel and traveled a lot in our life,It happens when someone invites you to their home. Mm-hmm. And it's very touching. And it's always an experience that you did not anticipate. Because you cannot say, oh, I booked this one hotel. I booked ticket to a museum. I booked ticket to a show. I booked a visit to somebody's home. That doesn't happen. It always happens occasionally. And there's another question when we're traveling. You mentioned your pictures. And so, 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特别想知道当地的人的每天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家庭是怎么样，他们现在坐在路边正在做什么。可是我们一边非常好奇，因为我们是游客，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一直保持和尊敬别人的隐私或者别人的个人生活。 Yes. 那在旅游的过程中，因为现在好多中国朋友正在去旅游，估计他们也非常好奇怎么保持这个balance， 一方面真的去探索去了解当地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还是尊敬别人的隐私时间。 So nowadays I choose some Airbnb homestay instead of the hotels。现在我也是选择了就是民宿来更多的去替代这个酒店。我觉得其实从2012年开始住过的一些民宿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入住的是一个一对老夫妻家里，然后他们呢就是我觉得生活得非常幸福。因为当时我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带了两个大行李箱子，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但是她特别活泼，她说哇，她说那个大行李 so many luggage big suitcase Miss Big Suitcase is coming Miss Big Suitcase yeah, 她说大行李箱小姐来了。然后她特别有意思，她就是除了做酒店之外，她还会给客人做 SPA。 她是一个就是而且还学过那个印度的一些灵修课，他那个我在他的家里住的时候，他还给我做了一个 SPA， 觉得特别有意思。最重要的是我和他之间的交流。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能去一个地方，否则就是你只是如果不和当地人交流的话，你只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旅行。 对， 就是我之前做花器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 slogan 叫做要成为一个地方的临时居住者，而不是观光客。所以我就是在出国的时候经常会选择一些民宿去和他们聊聊天，去看一下比如说他们用什么样的家具，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摆放了什么样的鲜花，我觉得这些都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也看到了就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场景，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老太太，她丈夫就是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她就赶紧就拉我过来，她说哎过来过来过来，你看看那个全世界最帅的男人正在走过来。 真是特别甜美的爱情。 对对对，她已经70多岁了，但是非常活泼，然后我觉得生活方式也是那种非常的 relax 的那种。 我觉得这种旅行的态度哈，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因为你每次的旅行无论时间长短，你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这种收获呢会变得非常的立体和丰富。你刚才说到这一对老夫妻，我记得你也提到在奥地利的这个新年音乐会你碰到的一群老头老太太，他们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是的是的。奥地利呢是我2017年1月份的时候和我的老师一起去的。当时呢就是在奥地利去了维也纳和萨尔斯堡这两个地方。在维也纳呢，我们是听了一场新年音乐会。当时我记得我和老师都完全被现场的那个氛围震撼住了，因为每一个来听音乐会的人，他们都是盛装出席的，所有的老头老太太都，我觉得是 晚礼吗？ 对， 真的是， 对，我觉得是把他们就是衣橱里面最漂亮的衣服、最闪亮的大宝石带了出来。 每个人都是 superstar。 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那种态度就是非常尊重这场演出的。当我们在听音乐会的时候，就发现不管是哪，就是自己一排的观众没有一个人翘二郎腿。没有， 现在马上放下来。 甚至他们不会说出很大的声音，甚至我觉得甚至连这个一些 衣服摩擦的 基本没有 的 都非常的安静，大家就是来欣赏音乐，大家都是非常尊重当时的那个环境，大家甚至一些小动作都没有，只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调整坐姿。我觉得在奥地利的时候我是见到了最美观众。在萨尔斯堡呢，它是每年的1月27号左右是会有一个莫扎特音乐季，在那个音乐季呢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些音乐家会来那个音乐季的这个萨尔斯堡来演出，所以呢这个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古典音乐的音乐家们的一些精彩的表演。我觉得无论是从维也纳的金色大厅还是到萨尔斯堡，都看到了全世界的最美观众。大家都是非常尊重那场演出，尊重音乐，而且他们是非常懂音乐的。因为在休息的时候我和旁边的一位观众聊天，他就跟我说哦不行，我觉得这场演出他的节奏太紧张了，他说其实最精彩的演出应该是松弛的，但是他太紧绷了，太想要那个效果，太紧张了，所以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演出。他会跟我介绍说今天的小提琴家他是比如说从4岁开始学琴，然后这是他的第多少场演出，他的第一场演出在哪里，他们会从头到尾的去给我讲一些这个有关于当时演出的一些场景，给我印象 深刻。说不定你碰到的是导演吧。如此了解。是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这个特别美好的回忆哈，我记得你好像也有碰到过一些比较险的一些情景，或者是比较就是 weird 的一些场景。 对，最近期给我印象最惊吓的一次旅行的经历就是在墨西哥。因为我对仙人掌很感兴趣，所以有一天早晨呢，我就和我的一起出去的同伴，我们就是去大马路上去找仙人掌，可是到了那个地方呢，就发现有两只野狗就冲了出来。 哇， 特别的危险，当时我都吓傻了。 我就和我同伴说，我说咱们跑吧，他说千万不要动他说当那个狗过来的时候，你只要保持不动就可以了，否则他会可能会袭击你啊，怎么样的。所以就是他还是玩户外的一个人，就是有一些野外生存的一些经验吧。他就建议我说我们两个都不要动，我们就站在那里，那个狗，那两只野狗就是围着我们绕了两圈之后就走了，有惊无险。这次经历我觉得还是挺难忘，当时我已经做好准备，就被狗咬完，那个救护车嗡嗡就过来了。 I had an incident like this with a cow in the south of China where I was walking, I was alone and I was hiking a very narrow mountain road、 uh-huh. and there was no other road, there was just this road on the side of the mountain, and there was this huge male ox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mm-hmm. it looked very unhappy, it was、mm-hmm. making very unhappy sounds, because you're wearing your red, because、no, just walking up, just a person walking up the trail and his trail, you know, and、I had to make this decision if I'm running or just standing thereAnd at the end, I said, like, you know, it's getting dark. I need to pass, dude. I'm sorry. And I passed it. But I was really, like you said, I was making the really preparation in my heart、mm-hmm. of how do I call for help from the mountain in、yeah. southern China. I imagine the worst、situation. Yeah. What is broken is like this thing. 叮我肯定会骨折啊，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其实花西有很多旅途的奇遇哈，比如说他在芝加哥还搭乘这个爆米花车夜游，在立陶宛的十字架山荒野迷路了，还在牙买加的蓝山意外地碰到了私人咖啡定制。但是鉴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可能今天不能把所有的故事一一都讲述了。如果大家喜欢旅行，喜欢听这个旅行中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嗯、然后就可以关注花七，他的公众号呢叫花七爱游。那最后说到这个花七爱游，你现在我知道你的工作呢其实是在投资影视剧，所以花七爱游算是一个你的 hobby， 一个爱好。那做这个事情 的 你的动力是什么？ 嗯，我的动力就是喜欢。其实不瞒您说，就是我之前因为太喜欢旅行了，我会发一些自己的旅行线路在这个一些网站上面，也会有一些网友回复，他们也会问到，就是给我提问说，哎，你这个机票怎么定啊，这个路我下次想去的话，这个路线应该是怎么样来安排呀、啊、我甚至会在邮箱里面，会在邮件上面给他们一一回复，因为我觉得其实自己去过了很多地方，会有一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可以跟大家 share， 这也能帮到更多的人，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去年的时候也是和朋友一拍即合，就是创立了这个花七爱游的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在微信微博上面会发布一些我的旅行故事和见闻，同时呢我觉得也可以会帮助到大家，比如说设计一些线路啊、 yeah. 这些。嗯， It's always helpful to talk、yeah. to someone who just came back from a trip. Yeah, it's yeah. better than anytravel guide or book that you can that、mm-hmm. you can buy. Just talk to someone who just got back from that location. Yes, 我这个花七爱游呢，现在有三个部分，就是其中一个是花游的部分，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旅途中的，就是像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一些故事、一些奇遇，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叫一起呢，我就是会也是会帮帮人设计一些线路，和我一起出行，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未知的美好，还有呢，就是有一个部分叫 For You， 第三部分叫 For You。For You 的部分就是它是一个专属定制的一个部分，就是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去安排一些旅行的线路，去订酒店啊、机票啊，推荐一些餐厅啊，甚至帮他们预订啊这样的。 嗯，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最后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我也想这样啊，啊，远方啊，是啊，非常令人向往。你是怎么做到的？据我所知，你也并不是一个 billionaire。 Yes。我想还是要我觉得就是看你是不是喜欢这件事情，如果你十分喜欢一个事情的话，那你就会全力以赴想把这件事情完成。那就像很多女孩子她们很喜欢买衣服啊、买包啊，那我就喜欢买机票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我以前我们经常会提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大家有的时候会因为啊我最近很忙啊或者是拖延症犯了，我过一段时间再去吧，那好像我就会是那种 会就像买像有一些人买包一样，我如果很想去一个地方的话，那我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再远的距离也不过是一张机票。 哇，这句话 I really do think so. I really, if you love something and you will find a way to do i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Yes. 好的 I agree. 最远的距离也不过是一张机票、啊 exactly. 这句话 very encouraging、 yes. you know, right now after the show one thing I'm gonna do、right. I'm gonna book the ticket book a ticket where,、 really? where to go come with me anywhere you want al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谢谢花琪来到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谢谢 for coming guys go book a ticket to somewhere anywhere yeah but we're gonna be here tomorrow again okay bye guys bye guy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他们的诞生不是那么完美被遗弃的他们从未感受过父母的爱孤残儿童的世界里总是缺少一抹家庭的色彩而他们和健康的孩子一样需要有人陪伴着走向阳光的未来 我奶奶很忙大呀、 啊、我想当消防员的科学家 我想当飞机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关注孤残儿童让爱洒满人间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